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牌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听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李世本想着只要占着乾清宫，拿皇上当人质，想当太后那易如反掌，肯定能实现的。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太监愣是活生生的把朱由校从他跟前抢走了。朱由校好不容易逃离了魔掌，群臣们就开始合计着，甭管皇上住哪儿，当务之急先得让他登基。可正在大伙忙活的时候，这朱由校这边又出状况了。都说明朝怪事儿多，那您听过跟皇上抢房住的吗？为了住进乾清宫，几个妃子竟然敢挟持皇帝大打出手，到底是这乾清宫住宿条件好呢，还是大家心怀鬼胎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抢房闹剧第四集。朱由校自打虎口脱险之后，大臣给他安排的侍卫比一个连都多。就看这天，朱由校刚刚睁眼起床，这群大臣迫不及待的进门找他商量事儿来了。朱由校烦呐，首先一个，他对这个什么明争暗斗啊、权力之争啊不感兴趣。您要说给他送到国外学点新的木匠活，他可能乐死。再有一个，他也听不懂。别看朱由校那会儿16了，可是这文化水平啊基本上跟文盲一样。就看这朱由校皱着眉头子，屁股还没沾着椅子呢，就有大臣建议上了：皇长子，国不可一日无君呐，我觉得您应该尽快登基，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呢？旁边那些人呢一个个的全都点头哈腰，没错没错，这事儿应该尽快。老话讲一朝天子一朝臣，轮到朱由校这儿拧巴了，一朝臣子一朝天了，没这些大臣帮他争取，估计他下辈子也当不了皇上。按理说有人支持你，朱由校应该高兴啊，可是朱由校听完了反应不一样，琢磨了半天，结果人家没同意。那位问了，说让你当皇上你都不当，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啊，总结起来就俩字，害怕。想当初他老爹朱常洛就匆匆忙忙登了这个皇帝位，当时那个郑贵妃为了争太后的位子赖在乾清宫不走， 结果朱常洛都登基好几天了，还一直住在慈庆宫呢。后来虽然这郑贵妃被迫搬家了，可是他贼心不改呀，愣是联手李氏两个人串通一气，这才导致老爹朱常洛登基还没到一个月呢就死了。别看朱由校文化水平不高，年岁不大，可是宫里头这点事儿他比谁都清楚。一群大臣三番五次的劝就是没用，他朱由校是老大，这个皇位就应该他坐。而且不光是登基的问题，李氏霸占乾清宫也只有新皇上出面才能解决，现在这个局势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呀。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大臣瞧着朱由校不肯继位，只好先让他踏踏实实的住在慈庆宫，还特意吩咐太监王安让他一边照顾一边劝说。等大臣们全都走光了，王安得了空就跟这朱由校念叨上了：皇长子啊，您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首先一个，皇上的位子不能老空着呀，您不打算做可有别人惦记着，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怎么向老祖宗交代呀？再有啊，这李氏把您当人质，现在还住在乾清宫呢，这就是大逆不道啊！只有您当了皇上才能对付他，他不是要当太后吗？这件事情您可不能妥协，不是我吓唬您，倘若他当了太后，您就是登基当了皇上，那也就是个摆设。朱由校听完了，这脑子里边乱成一锅粥了。他不是不明白王安的话，可是自打亲妈死了以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李氏看着他，这李氏比那母老虎还厉害，温柔的笑脸只有他老爹才见过，私底下这李氏都快赶上容嬷嬷了。对于这个女人呢，她朱由校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反抗俩字想都没想过，这回所有的人都鼓励她得跟这李氏做斗争。可是朱由校这心里头啊还真有点难，说不上来的害怕。不是那么句话吗，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朱由校真是让这李氏给吓怕了。这边朱由校是犹豫不决，那边的朝中大臣又分成了两派，闹腾起来了。当然围绕的话题啊还是没变，就是朱由校什么时候登基。一波人是以大臣杨涟为首的，认为新皇上登基得再缓缓，理由是先皇刚驾崩，举办登基大典有点不合时宜。另外一波呢，以大臣左光斗为首，认为现在时局混乱，各种形势都虎视眈眈的，如果不当机立断让皇长子从速登基的话，难免会夜长梦多，惹出是非来。好家伙，两拨人呐，是各抒己见，就差打起来了。左光斗这个人对这种事儿有经验，早先那郑贵妃能够搬出乾清宫就是他想的辙呀。要说左光斗这人呐，也是个急脾气，瞧着杨涟磨磨唧唧那劲头啊，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一口唾沫就运上来了，想吐在杨涟脸上，一想不合适，想咽喽，一想太恶心，冲着地我呸，你就这么拖拖拉拉的呀，我看到时候真出了岔子，死路一条的时候，你一个人的肉够不够他们分的。杨涟被这么一骂，心里头虽然不舒服，可是他也担心真要是出了什么状况，后悔都来不及呀，只好点头同意了。好吧好吧，就照着左大人您的意思，九月初六就是黄道吉日，皇长子就那天登基得了。一切事务都准备妥当了，朱由校那边呢也没辙，只好默许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李氏什么时候能搬家。朱由校虽然逃跑了，可乾清宫 还是由李氏霸占着，这可是他唯一的筹码了，根本不可能轻易的就搬出去。而且早先他说的那句话，想让我搬走不是不可以，必须把我封成太后，否则免谈。你想想，直到现在他这口风都没变过。面对这样的局势，所有人都是干着急。就在这个时候，大臣左光斗可是按捺不住了，早先有个郑贵妃，现在又来了一个李氏啊，康妃，这大明朝是怎么了？女人还要翻身做主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前思后想的就给李氏写了一封奏书。这封奏书里边那客气话委婉的话一个字儿没有啊。左光斗上来就写道，李氏，你既不是皇长子的亲生母亲，也不是先帝爷的皇后，现在竟然敢正大光明地住在乾清宫不出来，而且让即将登基的皇上住在慈庆宫，你胆子也忒大了。李氏接到这封奏书，心里也咯噔一下，心想先皇在世的时候没给过我册封大典，我是没名没分的，住的乾清宫啊，确实我是想跟皇上谈条件，我一直就说这皇上亲妈死得早，一直我照顾着，但大臣不瞎呀，我确实没有养育之恩呢。再说了，朝里边这内有忠诚的老臣，外边还有重臣辅佐着，轮也轮不到我来照顾呀。等接着再往下看这封奏书，上边写着，你还把皇长子当个孩子似的天天看在身边，你当我们看不出来啊？你的意思就是想借着抚养皇长子之名进一步的掌控国家，那不就跟武则天乱政一样了吗？左光斗这番话真像利剑一般就戳在了李氏的心头啊。早先李氏霸占乾清宫，要挟朱由校，无非就是想得一个太后的名分，要说想当第二个武则天，兴许他还真没想过，最多也就是手里有权了，不至于最后啊在后宫里头孤独致死。扰乱朝政，阴谋篡位，这样的罪名安在谁身上谁也吃不消，接下来李氏又会作何打算呢？李氏看完了左光斗这封奏书，气得柳眉倒竖，花容失色，赶紧就把心腹李进忠给找进来了，商量对策。李进忠谁呀？咱熟悉，以前咱节目里说过，而且不止一两回，就是后来的大太监魏忠贤，原名叫李进忠。李进忠刚一进门，就看见李氏啊，在那浑身哆嗦呢，吓了一跳。再一听说左光斗说的这话，赶紧过去献计献策，娘娘，左光斗如此猖狂，这个人不可留啊，您要是除掉他，不光可以免除日后的祸患，还可以杀一儆百，让其他官员不敢乱说话了。李进忠的计策一下就让李氏不哆嗦了，这嘴也咧开了，气儿也喘匀了，赶紧让手下去叫左光斗进宫，然后逮个机会啊要了他的命。这李氏要对左光斗下黑手了，这事儿咱暂且不吝这李光斗知道不知道，单就是他那副死瞧不上李氏的劲头啊，就让李氏根本没机会。这不吗，李氏派人去叫左光斗进宫，左光斗呢根本不买账，你回去告诉李氏，我身为天子的大臣，不是天子召见，我绝不听命，你们算哪根葱啊？说完一甩袖子回屋了。李氏一看杀人这招实现不了了，就赶紧又问李进忠。李进忠多鬼啊，眼珠子一转，娘娘，既然杀他不行，那就换个方式，咱们呢想办法把这皇长子再骗回来，只有他回来了，那些人才不敢再猖狂。李氏这会儿已经完全听李进忠的了，马上就让他出宫去见朱由校。李进忠领命之后，刚刚走出宫门，碰巧就遇到大臣杨莲了。这杨莲一看李进忠那副偷偷摸摸的样子，上前就问，这李氏打算什么时候搬出来呀？ 李进忠一听这个赶紧摆手，我们娘娘正发火呢，他让我去请皇长子进宫，有要事相商。你听听，一句话把这责任全推在李氏身上了。杨莲听完赶紧拦着，哎呀， 李公公，你可万万去不得呀， 你想想皇长子今年都16了，不是3岁的小孩了，李氏想操控他恐怕是不行了，更何况现在他身后有一帮大臣帮他撑腰，他自然也不会听命于李氏。如果真是惹怒了皇长子，到那个时候恐怕李氏想后悔都来不及呀。李公公，您回去还是劝劝娘娘吧，一家人凡事好商量，千万别再闹出什么乱子了。现在两派人马的实力已经趋于明朗化了，李进忠虽然是李氏的心腹，可是毕竟朱由校打小是他看大的，左右一思量，最后还是决定回乾清宫。面对这样的局势，李氏又该如何是好？这场抢皇的闹剧又会怎么发展？李氏这会儿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能拖一天是一天呢。不光如此，他还到处散播谣言，说先帝临死的时候特别嘱咐把皇长子托付给了我，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下其他大臣可更急了，这不胡说八道呢吗？眼看着就到了皇上登基的日子了，可李氏呢一点没有搬家的意思，再加上近一段时间李氏的所作所为，真是让其他大臣觉得忍无可忍了。于是大家伙来了个集体请愿，全跑到乾清宫门口示威去了。李氏闹心呐，在屋里待不下去呀，生怕自己的火候没掌握好，一不留神再要了我这亲命，所以他不出去，反倒是派了手下人出去给我轰人去。杨莲一看有人出来了，仔细再一瞧是一个下人，张嘴就骂呀，你们这些人吃的是谁的俸禄，你想清楚没有啊？吃着皇上的俸禄给他卖命去，除非今天你们把我杀了，否则呀，甭想让我离开。杨莲说完了，扭脸就叫了一个差人去，你让皇长子下道旨意，命令李氏给我搬出乾清宫。没多的功夫，太子圣旨给请来了，上面写道命李氏马上搬离乾清宫，不得有误。李氏这下傻眼了，早先他之所以这么折腾，之所以这么有底气，说白了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朱由校怕他，别看有大臣给他撑腰给他扒个胆儿，他也不敢跟李氏叫板，所以只要李氏赖在乾清宫里不走，那这胜局早晚都得到李氏这边。现在李氏看到朱由校下的这道旨意，真有点让他措手不及呀。看来这朱由校是长大了，翅膀也硬了，根本不把我这贵妃放在眼里了。眼瞧着这最后一个筹码也没了，李氏彻底绝望了，带着手下人灰溜溜的就搬出了乾清宫。什么样的主子带什么样的人，就看李氏手下那帮太监趁着搬家匆忙，一个个紧往怀里揣宝贝。平时百十来斤的小太监，扭脸一看全成大胖子，有的因为揣得太多了，走道都走不动了。这帮人呢是一边走一边摔，这东西还往下掉。门口那帮大臣哪容得这个呀，只要发现一个就给我逮一个。就这样，李氏终于在朱由校继位的头一天搬出了乾清宫。9月初6，太子朱由校登基称帝，史称叫明熹宗。刚一亲政就下令大赦天下，大家伙本以为这李氏也会在大赦当中吧，没成想朱由校特意下了一道圣旨，上面写着朕幼年的时候，李氏仗着自己得宠经常欺负朕的生母，最后终于被他逼死了，使朕年幼丧母抱憾终生， 后来先帝病危的时候，李氏有多次威胁朕，让朕劝说先帝封他为皇后。先帝病逝以后，李氏不但不守妇道为先帝守丧，反而挟持朕赖在乾清宫里不走，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是可忍孰不可忍。接下来朱由校就把李氏干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昭告天下，并且追封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就在朱由校正在考虑怎么处置李氏的时候，突然禀告说李氏的房子着火了。大火扑灭之后啊，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李氏被烧死了，还有人说在着火之前李氏悬梁自尽了。不过这件事儿史书上记录了另一个版本，说是李氏被人救了，安然无恙。其实无论李氏死没死，这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了。您想啊，哪个皇上能够容忍一个曾经这么欺负自己的人还让他好好活下去？郑贵妃和李氏可得算是明朝后宫里边最能折腾的妃子了，他们欲望太大，希望得到的太多了。然而这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像武则天那样的皇上怎么可能是随便一个人就能效仿的来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灯，遵守秩序大路朝天。 你在北京刚出文明，城市美丽秀山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刚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秩序大路朝天。你在北京刚出文明，城市美丽秀山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刚出文明，幸福绽放张张笑脸， 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你在北京刚出文明，城市美丽收下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